第一次知道天长地久。 这是来自光良第一次单飞的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，同样的也讲述的是我们年轻的第一次。那在最初呢，应该是最单纯最美好的时光，所以下面这首歌曲同样也是讲述了怀念青春的感觉，来自杨钰莹的这首《晚霞中的红蜻蜓》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杨钰莹的《晚霞中的红蜻蜓》，而下面这首歌曲呢也是一个经典的翻唱。最早呢是俄罗斯的版本，1968年呢被翻成了英文，后来又被翻译成了法文。1981年刘文正把这首歌曲填上了中文词进行了翻唱，叫做《往日的时光》。 往日的时光如梦已远去，我也在梦里失去了你，那美丽的回忆

思无缘再聚，愿苍天变了心。 这是来自方季韦的《愿苍天变了心》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回顾一下杨坤的首张专辑当中的这首主打歌曲《无所谓》。虽然这个歌名呢是叫做《无所谓》，但透露出了创作者唱歌的人内心深处的极度有所谓。而事实也证明，杨坤呢在生活当中是一个很在乎许多细节的人，所以他有一张专辑的名字就叫做《真的很在乎》。 谁躲避让自己

被爱过的证据，有冲动想哭泣，只好紧紧抱你。 我们再也回不去了，对不对？这是来自张信哲的有一张专辑的标题歌曲，叫做《回来》。今天是38国际妇女节，所以呢，在这里要祝所有的女同胞节日快乐。在节目的最后送上的就是这一首来自梅艳芳非常经典的《女人花》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、平安、快乐。 心中含苞待放意悠悠，朝朝与暮暮，我切切地等候有心的人来入梦。女人花要你在红尘中，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，只盼望有一双温柔手能抚慰我内心的寂寞。我有花一朵，花香满枝头，谁来真心寻芳踪。花开不多时啊，看着只许着女人如花花似 小雨打在我的身上， 打在我的身上， 雨水洗去我的忧伤， 洗去